嘴边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，说的比想象更快。 你知道吗？从下周一中午开始呢，157岁高龄的大本钟呢要停止敲钟报时了，要接受长达4年的维修呢。据悉，这一次耗资呢大概是2900万英镑的维修，涉及钟面的修理，还有钟楼裂缝修复之类的。预计下一次大本钟常规报时要在2021年了。当我们累了停下来休息的时候，如果时间也可以停下来，该多好啊！2021年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呢？一起努力吧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。

才了解为了爱要怎么做， 一座城市有一颗城市才知道流浪的路多颠簸， 一次成功又一次坎坷才懂得旁人明显上的快乐， 从一座山渡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， 喝一口泉水唱一句老歌看那袅袅炊烟雾摸索， 采一朵胭脂香在你肩膊这流浪之旅的传说， 吹笛声无敌暖在你心窝，看那斜阳小山坡， 在沈阳呢，共享汽车公司投放了1500辆宝马一系轿车，费用是1公里1.5块，油钱免费。但是有网友曝光说，有人开着共享宝马车玩漂移，还有很多蓝色宝马车主呢，直接就贴了个条说，不是共享宝马，别看了。 平的慵懒。